世界杯期间最忙的职业是什么？那就是外卖员了，堪比双十一的快递员，一晚上跑30多单停不下来。最近外卖单王呢爆出了最多一次送300瓶啤酒、1000只小龙虾，不过辛苦呢总是有回报的。世界杯期间勤奋的外卖小哥呢月入20000，超过普通白领，现在还可以手机看球，也让外卖小哥累并快乐着。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，

羞愧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回，能爱不能给？天有多长，地有多远？你是英雄，就注定这笑有多危险，是纯成毒药，这泪有多梦寐，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。 说今年呢是成都高考丁子户梁石第22次参加高考，今年他考了469分，超出当地二本线11分，但他说非重本不上，准备明年再战，你怎么看呢？